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这几天我们读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这几句。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无子当中的最后一位庄子了。庄子昨天我们在介绍老子的时候就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呢是绑在一起的，被后世呢称为老庄哲学。就像孔孟啊，这是儒家形象的代表，那么我们提到老庄呢，这也是道家形象的代表。庄子呢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文学家。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他对于中国文学未来几千年的发展呢起着一个引领性的决定作用。后世很多优秀的文学家，这些大文豪啊，都对庄子在文学上的这个造诣成就给出过极高的评价。比如说鲁迅先生提到庄子的文章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评价，说其文则汪洋百合，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那一时期那么多优秀的这个或者是能言的或者是能写的这些思想家诸子，你们谁的作品也比不上庄周的作品。那么郭沫若先生呢评价庄子的作品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我们今天看庄子的文章会发现他和先秦时期啊其他诸子的文章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啊别人写的这些文章啊，哪怕说是一个很生动很活泼的这种对话体，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啊孟子跟别人这个打嘴仗，如实的记录下来也很有趣味，但是呢他都是在阐述思想啊，或者是以一个这种议论文的形式自己提出一个主张啊，正面论证反面论证啊，如何的去结合当时的这个实际啊，去进行这种深入的挖掘展现，哎，最后呢有这么一个升华啊，全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可是庄子写文章跟他们不一样，庄子的文章啊大量的使用寓言故事，他的作品当中啊要么呢是借某种动物的口来讲，要么呢可能还有一些神话色彩，借个什么神啊鬼啊这样的这个身份来把他心里对一些重大问题，很多都是哲学层面啊非常深层次的这些问题去进行一个特别浅显易懂的这么一个解读，让人呀 看了这个故事以后，真实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一方面想探寻他思想深处的东西，另一方面仅仅就从这个故事本身也令人手不释卷，欲罢不能，就能到这个程度。我们不妨拿先秦诸子的著作啊，每个人都找出一篇文章来，咱们拿几句您做一个比较，您就会发现这巨大的区别。老子写文章什么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看上去好像很简单，您别看就这么12个字，琢磨一天也是他，琢磨一个月也是他，你都想不透这里面到底蕴含着多少深意啊！为什么这个道它可道，但它又不是常道？这名它可名，它又不是常名。孔子写文章什么样呢？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直接把我的观点，我的结论啊，我就这么明着告诉你，哎，你采纳就可以了，照着我说的这个去塑造你自己就行了，哎，这是他。那么孟子写文章什么样呢？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啊，接下来引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哎，我们说这已经比老子啊、孔子啊这文章我们是进了一步了。他拿一个大家能够有共鸣，一说就能懂的事情啊，来做一个类比，来引出自己对生义啊这样重大的抉择问题上我们该作何选择。哎，有这么一个态度。这我们说从写作手法上来看已经很有贴近性了。那么荀子写文章什么样呢？啊，劝学大家都学过，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学不可以停止。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并水为之而寒于水。这都是大家生活中的体验啊，你也可以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我给它点出来啊，包括后面那一大段非常有气势的那个话：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跪而二敖，非蛇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已经是非常鲜活的啊，用生活当中我们都能注意到的这些例子来做比喻，来引人思考。可是他仍然是在直接给你讲道理，讲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对于学习的重要性。那用孩子们有时候会有些逆反抵触的这个话来说吧，就是还是没有脱离开说教这样一种方式。可我们看庄子写文章什么样呢？咱们还举这个中学语文课本里面收录的这些课文为例子。庖丁解牛啊，这个成语大家也熟悉，这故事大家也知道，出自庄子的这个养生主啊。文章讲了庖丁给文惠君解牛的事儿啊，这个文惠君看到庖丁技艺太娴熟了啊，不仅这个解牛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这节奏还特别的有这种音乐的美感。哎呀，你这是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本事的呢？哎，接下来庄子想讲的这个道理，他用庖丁的话来说，庖丁试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艺啊，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出了技术的范围啊，不是像您想的说我这技术怎么那么好，不是。使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我一开始解剖牛的时候，眼里看的都是整个的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三年之后我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啊，这牛送到我眼前它也不是一整个的牛。方今之时，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观之止而神欲行。现在我宰牛完全是凭心领神会啊，根本不需要用眼睛看，视觉的这个作用都已经停止了，但是我的心神还在运行。哎，我呢依乎天理，劈大细，倒大款，我按照这牛的生理结构，把刀呢劈进这些筋骨相连的缝隙啊，再在这个骨节的空隙处呢引刀进去。因其固然，既经恳庆之谓长，而况大孤乎？因为我是完全按照人家牛的这个结构来用刀，所以即便是那些经络相连、筋骨交错的这些地方啊，我都不会碰到它们，何况那些大骨头呢？接下来几句话啊，带点这个洋洋自得啊，讲自己的这个成绩，说什么呢？良袍岁更刀割也，足袍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19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形。好的这个厨师啊，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拿刀割。而差一点的普通的这个厨师呢，一个月就得换一把刀，因为啊他们拿着刀砍。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 可是您看这刀刃还跟刚刚从磨刀石上下来一样，还那么好。彼劫者有剑，而刀刃者无后，以无后入有剑，挥挥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形。彼劫者有剑啊，这牛它身上那个关节那是有空隙的，可是这刀刃呢薄的近乎都没有厚度，我拿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到有缝隙的这个骨节里头，那不是宽宽超超吗？游刃有余，咱们这成语就打这儿来的。刀刃的活动是有足够的余地，所以我这把刀能够用19年还跟新的一样。文慧君听了他这番话说什么呢？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啊，我听了庖丁的这番话呀，我懂得养生的道理了。哎，我们刚才讲故事的时候您可能都已经忽视了，庄子写这篇文章他本意是想阐述什么，他是在讲述养生的道理。那如果照先秦诸子其他人的这个风格，那么要讲养生，那可能就会直接的告诉你啊，养生啊，咱们应该啊少吃多运动，管住嘴迈开腿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在庄子的文章里面绝没有这样只给的内容，他即便是讲这样一件事情，都要通过这么一个故事啊，把他想阐述的这个道理蕴含在其中，带给读者，让你自己去揣摩明白其中的这个深意。这种写作方式有一点非常的好，表面上看它给了你自己的一个解释空间啊，好像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出不同的感悟，事实上不会，因为这个故事它写得很明晰，它想要阐述的道理蕴含在其中，这个主线也是清楚的，我们很难对这样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寓言去断章取义，去做出不同的解读。所以今天我们看庄子的思想，在先秦这些诸子当中，他是最不怕后人歪曲或者说肢解自己的观点的，他没有这个担心，反而是其他先贤那些只给的啊，我们说说教式的或者说阐述观点性质的那些话语，后人有时候会去歪曲。比如说我们之前举例啊，因为古时候没有标点而导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倒是想着我直接把我的观点很明确地说出来，可是你架不住后世有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你的观点。但这些事情在庄子这儿是毫不担心的，我有这寓言故事摆在这儿，这个故事谁看了，只要你自己的这个智力水平啊，理解能力是正常的，你也不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来。庄子开创的这样一种写作方法，就像刚才我们列举的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对他的评价一样，他对我们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除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之外，庄子留给后世最大的财富，我想呢，应该是他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庄子看来呢，人生的最高境界啊，是逍遥自得，他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不受限制啊，不要去在意这些凡世间的俗名俗利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思，名利会成为一种枷锁，把你牢牢地绑住。关键是即便你愿意牺牲你的自由去换取这些你想要的东西，但你就一定能得到吗？如果说你牺牲了自由又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名利，你该何去何从呢？实际上庄子的思想，我们说给中国的过去的这种你说知识分子阶层也好啊，士大夫阶层也好，实际上指出了另一条路，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其实历朝历代啊，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在古时候还都是按照儒家文化这个传统培养起来的，想的是什么？拼命的学习，为什么？就是有一招啊，能够金榜题名啊，这个状元及第，能去做官为宦，改变自己家庭过去的这个面貌，老想着这一条路。但是我们说，如果说这一个社会完全被儒家学说给统一，全都是这一套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那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真的能所有人都通过这条路去翻身吗？去做官为宦吗？总会有人没有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你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办？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那就是一个典型，承担巨大的压力，即便是最后哎金榜题名得中了，这人一下子受不了这个压力的这种反差，疯了。这就是只按儒家思想这一套体系去培养所有的人才，最后导致的一个最可能的结果。尽管儒家的学者先贤自己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啊，孟子不就提出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这个话说说很容易啊，真的能做到吗？ 你整体的育人的思路是什么？修齐治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奔着最后这一个目标去呢。立功立言立德，你追求的都是这些，真到求之不得的时候，有几个人还能想起来穷则独善其身呢？而庄子呢，打根儿上就给你提供了另外的一种选择，那就是压根儿你就不要去在乎这些名利，跳出追名逐利的这些框框，转而去追寻一种内心世界的自由，精神层面的自由。所以我们说，道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实际上啊，到后来呢，是形成了一种互补的稳定的形态。它使得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呢，去传承啊，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先贤啊，留给我们后世的一个巨大的宝贵的财富。它使得我们的思想史上不至于出现过大的波动，能够得以让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啊，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种传承不仅体现在文学史上、思想史上，也体现在我们的曲艺史上。在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很多地方不同的曲种里啊，都有讲述庄子故事的作品。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我们请上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为我们演唱一段单弦《蝴蝶梦》。 前生本是白蝴蝶儿，蟠桃会，采薄花儿，玉青鸾，守护园帘儿。青鸾鸟，噪音作。到后来成为了夫妻有缘分，这庄周中堂大道击鼓牌儿。在战国周末年代，道门中发生了一件奇事儿。有一人姓庄，名周，字表子修，皆知晓他经通着道玄儿。楚威王闻其贤聘，以相国。庄子修辞不就，重上会人。齐宣王以侄女娶配为妻，那娘子是天宫的女儿，她族兄名唤田文，常提说孟尝君即是此人。田氏女是闽王的胞妹，与庄周成夫妻是天上的一对儿。那 一年庄子修四十有三，问田氏才二十零二二，住曹州南华山碧仙山庄，寺外有果木树林，任一位道教祖字表伯扬，问此共姓李明儿，李伯阳一降生须发皆薄，老乡民俱多纳闷儿，因此故称为老子。庄子修拜老师，愿做这徒儿。这一年恰正是清明佳节，旧风俗必然要插柳上坟儿。庄子修换一身全真的道服，手拿着大鹰甩出离了家门儿。 先把这牌子听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啊，我们再继续欣赏单弦名家李志鹏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蝴蝶梦》。

双双的字眼啊，雌雄穿树林，向左照细雨蒙蒙，下了几阵儿，到今天是勾上地气，到处里抄阴影儿。艳阳天儿正好赏晚，翠翠的山水儿，好动者在荒郊外是游春踏井的人儿。贺春节栽种树木，清明在耳，铁锹把儿他握着小筐儿，起草去点亡人儿。风刮的残纸钱儿滴溜溜的打旋儿，仿佛像这缺了板儿的胡天儿。破方筝断了线儿，挂织在这荆棘枝儿。小桥下潺潺的声音，东流啊绿水儿，在河内一行行，细看是大眼子儿。河马骨朵儿未经春雷，转回白眼儿，生出腿儿他不分昼夜，吵闹烦死个人儿。见一人每日在河坡儿，笑目和岁月儿，却是一老者六十八九岁儿，身坐小马扎儿，垂钓衔接门儿，手托青竹竿儿，俩眼看水皮儿，乃等候远着上钩着孤九九小鱼儿。彩桥人在山石一旁歇着那儿喘气儿，摘下破草帽，放下柴粮捆儿，掏出小烟袋儿啊，关上关东眼儿，抽袋烟儿，歇歇腿儿啊，靠山歇卧身儿。见农人无证查信儿，在地头上冲堆儿，东倒西歪，闭目养精神儿。念书人静坐草堂，观看书本儿，听见他是哼哼唧唧，口内唱诗文。小家人找出来各色的线皮儿，要干做苦瓜一份儿。忽然间就犯了春困，就找不着了绣花针儿。唰啦啦啦，鲁了半儿的声音，灌浇菜籽儿，又听得咕咕咕啊，抱心底小心劲儿。看家狗拦路咬街，讨厌没有对儿。篱笆圈儿转过来，卖线的招俏人儿。村 村头上儿童游戏，玩弄劈柴棍儿，抢过来又夺过去，为的是个看事儿。瞧见了村姑提篮取菜桑叶儿，大概是治丝棉，养蚕是个能人儿。瞧见了姑嫂二人那里推磨儿，姑嫂两个人儿，姑妈二十岁儿，嫂子脊梁骨儿，小姑是淘气儿，一个大脚片儿，一个小脚尖儿，围着碾盘转来推一米事儿。嫂子一哈腰啊，小姑一使劲儿，可吃吃歪铲了啊，嫂子她到红袖鞋儿。瞧见了妯娌姐儿俩长院薄名儿，一个清水脸儿，一个红嘴唇儿，一个白汗罐儿，一个花锦身儿，一个低着头，一个仰着脖儿，手拿小簸箕儿，睁开口袋嘴儿，不要总卖袋儿啊，千万别使劲儿，枪风儿一起刮我一脸苦糠皮儿。瞧见了一群羊后跟着小伙儿去放麦子地儿，大小羊儿啃青稞儿，肥嫩大尾巴根儿。瞧见了一窝猪来回的撒欢儿，在泥塘里打滚儿，远瞧篱笆圈儿，近看板子门儿，站着一小孩儿，原来是八婶儿，口内叫乐乐，嗓子上了皮儿，方才上猪圈呢，我去到干水盆儿，怎么一会儿出来看会短了三个腿儿。大庙台儿四个人一处啊踢毽儿，为的是活动腰腿儿，彼此掀过脖儿，小尖儿不落地儿，前踢八个瓣儿，后练八个底儿，起留神，这腿脚灵便，这香灵为绕事儿。半悬空一只鹰，遮跟头撅影儿，起留神是纸糊的玩意儿。风筝哄小孩儿，历年在春季儿，蜈蚣和八卦也有龙井鱼儿，有方兽沙燕儿，石泉头小鸡儿，小儿童在长园地儿，三五成群儿。庄子秀初次看乡下的风景，实在是有趣儿，买着单儿，他闻着土气儿啊，处理了这座庄村儿。清茶馆铺垫着凉席儿，大概为行人们歇腿儿。细瞧灰土摊儿，壶碗都是粗瓷儿，苇子帘儿架好了凉棚盖儿，茶牌子是黑字儿粉底儿，小葫芦是来回打滚儿啊，东风摆酒旗儿，柜台上摆列着排叉麻花儿，白干酒圆风儿有馅儿，胳肢猴儿咸鸡子儿啊，还有这竹果仁儿。说有几位老头在此来喝茶， 是常来的手座儿，手拿着这黑白棋子儿，旁观举出神儿，说有两位老头谈论着文学儿，大概都喝过墨水儿，听言论谈今古，我教育青年人儿，人不可好吃懒惰，过一时再说一会儿，米面柴炭锅上下，可不容易进家门。老者谈人情物理，叫人长劲儿。庄子修他听着古语儿啊，够奔着松树林儿。见一人背后背着筐，手里拿着十分的爬齿儿。这个庄家老一年不安神儿，为了几亩地儿，天亮必出门，十分筐上劲儿，方才转回身儿，远远瞧见一头小毛驴儿，粉眼粉嘴儿，亮黑毛儿，白肚皮儿，盖雪似个阴皮儿。见一人毫发童颜，上他这片嘴儿，有个小屯儿跟随走啊，哄赶着小毛驴儿。此小孩眉清目秀，无非在十一二岁儿。细瞧他梳着歪辫儿，还扎着一堆红辫根儿。但见他背后背着琴，手里拿出赶驴的木棍儿，那只手还举着两叉儿，三月的桃杏花枝儿。那老者口含短笛，放出来的声音赏心悦耳，指引着你细留神呐、啊，吹的是那行式文儿。听笛声古怪惊奇，心想着领教一二。见老者一歪脖啊，都催着小毛驴儿。但见他绕过了山坡，路途不见毛团的蹄子印儿。庄子修他心纳闷儿，暗暗地出神儿。庄子秀穿过树林儿，不见虫儿或毛驴儿，听声止不过心中纳闷儿。识才的老者世外高人儿，暗暗寻思不得安神儿。忽听得背后有妇女的背影，扭向回头，这可是新鲜的事儿。树林之下一座新坟儿，坟墓一旁有位家人，在此烧纸来祭奠亡魂，身穿着忠孝，悲痛落泪儿。 手拿着碗扇儿，跪在挨茬儿。庄公一见，仔细的留神儿，听他啼哭是那娇嫩的嗓门儿，哭一阵来呀，扇一阵儿。撇下了奴家双父孤身儿，连扇带哭喊叫亲人，庄子修近前来要访问原因儿，胆怯弹奏通知宗信儿。贫道我有礼，起手躬身儿。那位佳人一翻眼皮儿，敲了敲庄周，又看看新坟儿，瞅了瞅完事儿，嗨声叹气儿。垂帘奴家妙龄青春儿，庄子修见女子在十八九岁儿，未开眼面含笑吞了声佳人儿。我常见荒郊烧纸，活人来祭果儿，没经过祭奠用完事儿扇粉儿。那女子止住悲痛，擦了擦眼泪儿，此坟墓埋骨于此我的男儿，莫与他结发夫妻才八个多月儿，过了想我丈夫起病缠身儿，请名医来诊治，他喝尽了苦水儿，见天看日渐深沉，不能挪儿，自得病我尽心侍奉，天天熬夜儿，恨奴家我是放夫的命，才愿短寿的郎君儿，病危时留下遗言伤心刺耳，当在叫当我分干方可 家人儿，挪威难，等到分干，不定到了馅儿，缺粮米，少柴草，我缺少饭碗儿，一日三次来山坟，为早日好买托儿。今天是半月起，我善干了几份儿，想昨晚云来雾去，下了小雨儿，此坟墓得春雨，满成了泥汁儿。 时间的关系啊，李志鹏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牌子曲儿头本的《蝴蝶梦》，我们今天呢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再请李志鹏先生给我们把这段子呢做收尾。同时，我们曲艺作品当中很多不同的曲种啊，也都有讲述庄子故事的段子，我们到时候呢再一起和您分享。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人手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